114节。为了计划万无一失，我们最终决定兵分两路。巫贤蝉给了施医生一小撮自己的毛，用来感应与联络。我从东边出去，他从西边出去，如果有事儿的话就掐毛联络。计划好了一切，我们安心地睡下了。在身边睡着一众开了灵智的精怪们，我们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我忽然感觉做一头小豹子也挺好，至少这身皮毛还能给同类们带来一些温暖。等到天色亮起来，结界外面传来了不规则的撞击声。老龟的壳就是比虎大哥的要结实一些，同样是撞击，老龟的壳子只有声音，虎大哥的却已经要破碎了。岁数大的就是靠谱。我们跟施医生互相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示意开始，然后一个顺着东边，一个顺着西边，冲出了结界。在结界外面果然有一群人，为首的手中正拿着什么东西，正在不停地凭空敲击着我们的结界，显得十分的烦躁。见到我一出来，眼前蹭就是一亮，招呼了几个人向我们围了过来。他们并非是空着手，而是在手中拿着枪支，应该是麻醉枪。另一边的人手中拿着半条新鲜的鹿腿，还有一个人手中拿着一个肯德基全家桶。炸鸡的香味混着鹿腿的血腥气息在空气之中弥漫出来，直往我的鼻子里冲。动物的嗅觉比人类要灵敏许多，我们闻着腥甜的血气，在他们的鼻腔之中是一种诱人的甜美的味道。我吸了吸鼻子，俯下身去向着这帮人小心翼翼地靠近。 哎，这豹子不像是妖精啊。 妖精这么傻吗？会喜欢这种生肉吗？ 喂，乌鱼子，你们说人傻的时候可以小点声吗？我之所以对这些肉感兴趣啊，是因为我是第一天当小豹子好吗？我翻了个白眼，停在了原地，坐下了，举着爪子舔了舔。你们说谁傻呢？没见过爱吃生肉的妖怪啊？我看真傻的是你们。如果我不是妖怪，这地方你们觉得出现豹子合适吗？这帮人露出了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还想再说些什么，就被一针打在了脖梗上。尽管没什么感觉，但是巫贤蝉对我做了一个躺下的动作，于是我毫无演技的啪叽一下摊成了一张爆饼，等着这帮人把我捡起来。靠过来的人手中的对讲机响了起来，那边的声音透露着兴奋。 报告报告，我这边也抓到一只，是只罕见的白化雄狮，老大了，贼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体力一般，两针就撂倒了。 是妖吗？赚到了呀！就算不是，这白素门的狮子剥了皮也能卖个好价钱呀。 肯定是他出来跟我们说话了。 说啥了？ 那一边中气十足回答道。 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他上来要挠我，让我们两枪给撂了。 我在地上装晕偷听，听见这台词啊，险些没笑出声来。爆笑了，爆装的。 那咱们现在会合，我们捉到一只豹子，妈的，骂我们傻，还不是一枪就让我们撂倒了。我们这边的亲，我们开车去找你们。 于是我被拽上了一辆车，就这样轰隆隆的向着另一边找我刚分开没到十分钟的好伙伴施医生去了。巫贤蝉仗着他们看不见他，又仗着我在假装昏迷摊成爆饼，趴在我的后背上为所欲为，咬着我的后脖梗，用爪子扒拉我的耳朵，玩得不亦乐乎。然后我就感觉后背被什么硬硬的东西抵住了，于是发出了一声警告的低吼声。推，老色批，不看看场合的吗？车开了没多久，就跟另外一辆车汇合了，车上躺着我们安静的施医生。两车汇合的时候，我看见他睁开眼睛对着我眨了眨，示意自己完好无损。我真想给他比一个 OK 的手势，只可惜 抱抱的小手做不到。车开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这帮人凑在一起研究回去的路。我竖着耳朵听了好半天，奈何他们离得有些远，什么也没听到，只好求助吴闲禅。老公，你去听一听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好不好？吴闲禅闲住了我的耳朵。 那我要那个两次。 我摆了摆耳朵。 行行行行行，你说了算啊，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他轻巧地从车上一跃而下，走向了正在窃窃私语的众人。那些人围成了一个圈，正在说着一些什么，好像对于正中间摆放着的东西如何处理产生了异议。巫贤禅一凑过去，我忽然听见那边的声音变大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用了什么法术把声音传了过来。我听见一个人有些嫌弃地说道， 哎，这玩意儿没用了吧，他年纪大了，又被榨干了福源，法力也没有，除了引路什么用都没有。我们现在有了这两只精壮的妖怪，就别带着这死老鼠了吧，不然他要是死在半路上引来雷击就不好了。 大部分的妖在死后都是会被天雷击碎之后回归天地的。 家主也没说怎么处理这死耗子呀，不然就埋在这儿。 哪有那功夫埋呀，就放这儿吧，别耽误咱们回去的时间了。你们可要知道啊，家主不光派出了咱们这伙人，还派出了别人，要是他们比咱们先回去了，这功可就要不得了。 他们中间放着一只干瘪的老鼠，有一息尚存，眼珠浑浊不堪，想来是已经失去视力很久了。他就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听着这些渺小的人类对着他的处置，只可惜他无力反抗，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为首的人最终下定了决心， 啊，就放在这儿，咱们走。反正家主也不是只有这一只用来探路的耗子，应该是不放在心上的。 人们纷纷散去，留下这只硕大的干瘪的耗子，目光空洞地注视着巫贤臣。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听见巫贤禅凑了过去，听见那只老鼠小声地说道。巫贤禅温柔地问他， 不是故意的什么？ 那老鼠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不是故意给他们指路，是我快要死了，我的魂魄想要回家，才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没关系，我们不怪你，并且日后我会告诉他们你不是故意的，好吗？ 带上我，带上我，我还能引来一道雷，没准还能帮帮你们。 这老鼠看不见，也命不久矣，怕是依靠着风中飘来的尸医生身上的妖气才知道附近有同类。尽管它只是一只小小的老鼠，名声并不那么太好，也是很不讨喜，却在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来守护着自己的同类，这让我有些动容，爆哭了，爆感动。吴贤禅笑了笑，用爪子安抚性地摸了摸他的头顶。 不必，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你且去天地之间自在逍遥。 他得到了判官的祝福，最终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而巫贤禅则在他的身边等候了片刻，帮他挡下了一道轻飘飘的天雷，这才欢快地奔回到我的身边。他亲昵地蹭着我，舔着我的脸颊。 老婆，好想你。 我知道他这两天接二连三看到自己的同类死在自己面前，有些不好受了，于是也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给他舔毛。我们互相依偎在一起，就像两只真正的大猫那样，互相舔舐着身上的毛发， 以此来表达内心的喜欢。车子颠簸了许久，颠簸的我都睡了一觉又醒过来，这才停下。我跟施医生被架着抬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大床，上面躺着一个苍老的年轻人。我知道这个比喻很奇怪，但这个人长得很年轻，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英俊。不过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上了年纪，而且不是一般的年纪，是那种百八十岁的年纪，甚至带着一丝死气。听见我们的声音，他缓慢地从床上支起了身子来，对着我们露出了一个阴恻恻的笑容。 猫大人，久仰久仰。 他竟然能够看见巫贤蝉。